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 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s now。 天空穿上身我变得有云的味道，来把风带走它吧，我回首逃不掉泪像钻石，一颗一颗一颗一颗落下来， 来自郁可唯的一首连衣裙， 特别适合在这个秋天来听，秋高气爽的感觉，觉得应该去郊游了。 没错， 但是这个话题我们放在明天再说哈。 是，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连衣裙嘛，好像就是那些你买了没有穿过的衣服。我希望今天在我们的听听 FM 中有新闻聊天什么来聊一聊。 对， 嗯， 连衣裙我觉得应该穿的还挺这个比较平常， 比较多。 但是呢，经常有这么一件你看着特别好，当时怎么心里一较劲？买回来了以后再跟其他的衣服摆在一起，连衣裙肯定买不止一件嘛， 嗯哼， 的时候你可能就心里开始打鼓了， 对， 觉得哎，每次这之后再穿吧，我俩碰什么场合再穿吧，到最后突然发现一年两年过去了，这件衣服压根就没用过。 对， 这太难受了哈。 是的是的，还有很多，我记得以前我们大学同学哈，就是说我要减肥，然后呢我就买一条 S 号的，我要把它穿进去，我就天天挂墙上看。 这一定 没怎么穿。 是我有这样的一条牛仔裤我已经忘了它四五年了， 特别好， 发现再也穿不进去了。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以后看看适合送给谁吧，好吧。 嗯， 来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来自王菲，叫做流浪的红五线。 激动的把自己头给撞了我说我还真是有那么一双舞鞋再也没有穿过。我相信很多女孩都有，比如说有芭蕾梦的女孩， 嗯， 会有一双芭蕾舞鞋，想买一双粉色的或白色的藏在那儿看着，像做梦一样。然后呢我这边以前小时候学过拉丁舞，我就留着一双舞鞋，就是你会买很多双会跳嘛， 嗯， 但是你会攒那么一双，就最后那一双再也没有跳过，全新的放在那儿，总想着将来有一天有时间有闲再把这双舞鞋穿起来，还能再继续舞蹈。 那现在就如果真把这双鞋拿出来的话， 还能跳吗？ 真再穿上，对，还能跳吗？ 想问这个问题。 好扎心，确实退步了很多很多，这个真的得天天练。 对，基础其实就是在那。嗯， 对 对，还记得，但是 大概能摆一个 pose 吧。 对 对， 好像舞鞋真的还算是就挺专业的一种特别的装备。 嗯， 几种舞都不一样。 对， 我小时候就见着有那种就平时平日里也能穿的，好多学舞蹈的学生，他底下特像一个像个桥似的，就是他前面脚掌跟脚跟都特别的厚，然后中间的足弓的部分，然后会往上镂空的比较高，然后看着特别像运动鞋，很舒服。 嗯， 然后原来甚至曾经在学校就一看谁是舞蹈团出来 ，OK， 他脚上就穿这双鞋。 还有很多人就是为了显示我是学舞蹈的，那种裤子啊、衣服呀，巴不得连包上都就刻着一个什么舞蹈的舞字啊，舞蹈学院的那种买的周边，我觉得很有气质。 你要按照现在，比如说学个滑雪，学个啥，就装备先凑齐，技术不咋地的话， 对， 你问他，嘿，你是跳什么舞的？我不会跳啊， 先有那个意思。 我很喜欢， 对， 就真正的文化衫是吧？来，继续听到的依旧跟舞鞋相关，朴树当时的一首歌曲叫做《苏珊的舞鞋》。 这样的朴树也不是很常见， 嗯， 情景感很强，甚至最后带着稍微一点点电子风格的音乐哈。苏珊的舞鞋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一看各位除了舞鞋还有什么其他的， 还有运动鞋。我看到这边用户8398说，运动鞋买太多了，至今都有几双还没有穿过。 嗯 嗯， 运动鞋呢肯定也是跟着不同的运动门类走的， 那肯定你最有发言权了。 好好好，当年的球鞋呀、 啊、这都是血泪史吧。你还高兴 的。篮球鞋是一个， 嗯， 曾经就是就真的是攒钱喜欢，我谁谁谁的一款， 对 对, 对, 对, 对， 哪个明星的 联名什么的， 买完了之后呢舍不得穿， 因为限量 一直在那搁着，紧接着人家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全出来了。 不值钱 那些，不，这不是值不值钱的事儿，你也不会卖它，就是你就觉得说哎，再穿上脚你不如就留着它作为一个珍藏， 对， 谁在提到这一款很经典的时候你可以拿出来说， 我曾经买过， 你看一看我有一双这个啊，都没拆过封呢啊，所有人都会觉得很经典，但始终你就觉得说这鞋如果它本来是一双篮球鞋，你不打球就浪费糟践了， 是， 而我现在还有一双足球鞋， 嗯， 曾经踢足球的时候，然后当时买了以后第一反应那会儿还小，总觉得说这鞋平时就能穿着出去没什么，到后来你发现说你底下还得换鞋钉儿， 哦，是 太傻了，后来就干脆就算了。啊， 反正我这边看到好多朋友也都说到球鞋的事儿哈，我觉得不只是男生爱球鞋，女生有时候也很爱这种高跟鞋， 嗯， 然后就为了凑齐各种颜色的高跟鞋，然后四季不一样的那个鞋款鞋型，其实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钱，可能也是一柜一字一柜子的那个鞋就一双一双放那儿，其实也挺浪费的。 高跟鞋是不是还得挑自己穿着舒服的？ 当然， 不光是款，对吧？ 就还分鞋的高跟，5厘米的、7厘米的、10厘米的， 那是一定的。 对， 有没有人买过了之后就觉得这鞋我太喜欢了，怎么看都好看，嗯，但是当时穿着有一点不太舒服， 就太高了， 结果最后发现每次穿的时候都会砍脚啊、磨脚啊，到最后这双鞋穿过几次就再也不穿了。 因为是灰姑娘的玻璃鞋。 好，这边我们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那些家里边还攒着，哎，各种运动鞋跟球鞋的各位哈， 嗯， 来自于葛中山，叫做《球鞋蜈蚣》，里面都生虫了，已经。 蜈蚣啊！ 球鞋蜈蚣？ 球鞋蜈蚣啊！ 蜈蚣， 蜈蚣， 那什么东西啊？ 哎，我告诉你了， 今天觉得新鲜，因为穿上我刚买的新鞋，如果看到了脏的或遇见不会走路的人我都避免，要是靠近我就会故意闪开，告诉我的帅把我帽子反戴，黑的墨镜我的招牌，所有球鞋控也都叫来， Cause I'm feeling funky feeling fresh， 随便我想怎么 dress， 黑跟白也 Brooklyn Nets， 蓝跟橘色 New York Mets， 打个飞机当我降落，那些海关都看我不放过，一直注意我的脚上，这个款式 I got it from Taiwan。买到鞋子爽爽，看我衣橱里有个鞋子放，我已经收藏到快要400多双，自己盖住的鞋和围墙，任何颜色的选择来调配，一有喜欢的款式就消费，要我赚钱都是为了要买鞋，生活习惯我永远不改变，也不在乎是晚上或白天，就是跟着我休闲的爱恋，yeah， 看我专心专念，连我绑他都有一种观念，如果踩到就会翻脸，所以避免我的鞋让你看见。 Better watch out！、 嗯、 我脚上这一双鞋可是新买的啊， 嗯， 不允许踩，但我可以自己先踩一踩。之前都说新鞋踩三脚 啊，是吗？ 就只有这样的话，它其实是说舒服了。 哦， 但是穿到小白鞋的时候， 嗯， 就是上来别人都说， 都 哎，你这新鞋，上来伸脚就要踩， 恨死了， 哎呦，痛恨到家。但是真正就是真的被踩过几脚，因为打球的时候难免别人或者你自己会踩，基本上三场球下来。 啊， 根本心里就不会再想这鞋是新鞋的事儿了，你知道吧？ 就已经过去了。 爱怎么踩怎么踩， 心里这道坎过去了。 对对对啊！ 我觉得这边，我觉得今天大家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个话题非常的有参与度哈，而且角度各个不同。比如说生如夏花就说了，说丝巾算吗？当然算。他说有两大抽屉，看见了就买，计划好了说，哎，配这个衣服，配那个衣服，然后又去买丝巾，就各种配一遍，然后轮回醉了，就可能到时候出门的时候也没有忘记系了。就全搁在这个抽屉里 了。好多丝巾不都是自己买来送给别人的吗？ 啊，是吗？ 就特别容易说出去旅行或者干嘛的时候，就经常有卖丝巾的， 啊， 买完了以后就给别人送。 嗯， 送完了以后，然后回家发现说自己兜里还有一堆丝巾， 嗯， 送不出去的，人家不要的，发现怎么重了的之类的，然后这些攒下来就发现家里边，你到最后干嘛使？有些衣服你捡吧捡吧，还能什么擦个桌子？ 丝巾 怎么办？ 对，这边我看到蝶蝶就说了，他说好多衣服就是也不是不想穿，买完以后放那儿，想着回头怎么搭配，但是放着放着就忘了他们的存在，最后几次出门还是那几套老衣服。是这样子的， 到最后还是得经常整理衣柜。 对， 你会突然发现有一些惊喜，哎，我曾经还留着这些衣服呢。 是 是, 是, 是， 然后重新再开一个新的搭配的这样的一个选购哈。 嗯，当然这个一个胖子就说了，说嗨，我这几年都不买衣服，上下班都是工作服，省钱，太省钱了。 平时不出门吗？ 工作服 也可以。哎，有一些工作服确实穿出去以后，这工装看着还挺帅的。 对，或者什么西装啊，什么小休闲外套啊， 对， 嗯， 没有什么太多的违和感哈。好，一会儿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一看各位的留言，来看一看大家在所有的这些衣服攒下来有哪些到底没怎么穿过的。 今天的留言可太多了。 哎，有一些就觉得还行，有一些觉得恨得牙根痒痒的。 对， 不争气啊， 这个 再买， 这个，钱花得太败家了。 继续听到一首歌，来自于丁丁，叫做《牛仔裤》。 你双手拨开雾，沿着高速公路，牛仔裤的纹路迎着空气凝固，让呼吸在记录所有仓促那些孤独，要和谁去倾诉，睡着或等日出，日子还在忙碌，不想睡来照顾，当情绪在反复，青春就该由我做主。穿上牛仔裤，不要自己变麻木，未来的地图写下倔强的态度，我的牛仔裤跟随着梦的脚步，被你注目。睡着或等日出，日子还在忙碌，不想谁来照顾，当情绪在反复，青春就该由我做主。看清楚，这一路所有回忆都

这可能是抓住裙摆摇摇最后的一段时间了，马上天就冷了。 是，他们说最近要进海里还是湖里还是游泳池里游泳的朋友们，还是要抓紧时间，最后的几天。 没错， 对， 在之后去室内也可以， 是 水温稍微高一点的，对。然后这一次趁着收拾你所有的摇摇的裙摆的时候，也要看一看哪件衣服到现在还没穿呢。 多了，我看欢乐咖啡时光说破洞牛仔裤和皮衣，我觉得皮衣这两天是过两天可以穿了， 是 稍微点秋风刮起来的时候。破洞牛仔裤呢，可能确实觉得说年轻的，特别年轻的少男少女穿还可以哈， 对， 稍微上点岁数不稳重。 年轻的穿完了，到老了你也得老寒腿啊，确实受得了。 冬这种感觉 分时候，夏天是没问题的，对，秋天也 OK， 但稍微再冷一点的时候，你就看好多人真的是，就裤子撩起来以后。就那一块衬着红啊，对，特别的难受。然后但是有一些牛仔裤你发现说它里边有一个类似于小补丁， 对， 它是破洞的，但是呢为了防止可能运输当中发现一些撕扯坏掉，它先给你补上 啊， 然后之后你穿的时候它是胶一撕就下来了。 嗯， 哎，如果你非特喜欢这条裤子，你怎么都觉得说天冷 了穿，你把这个补丁留着， 你自己拿以后不用的牛仔裤剪吧，你家里边也行， 何必呢、 啊、 我们买一个完整的不行吗？ 就那么喜欢。 对，我这边看到，哎呦，叠叠发来了一张图片，说女孩同款不同色的高跟鞋，你看就太多了，同样的款式不同的颜色，我买四双，很多女孩爱犯这样的毛病。 对，没错， 对，所以鞋越来越多。还有这边宝姐说买的婚纱，是很多姑娘结婚的时候、 哎、 那个婚纱她不喜欢穿别人穿过的，哪怕消过毒或者洗过，不要，我要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定制款。嗯， 对，然后我其实真想了解一下每一位自己留着西装跟婚纱吧， 嗯， 留着婚纱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就当时为什么、 嗯、 我可以理解，就是那一定我不愿意穿别人穿过的， 是， 那有没有想过自己在之后这个怎么办，也可以，哎，其实有的是一代一代传下去的， 可是下一辈的你的女儿未必。对， 国外的时候就他们比如说特别喜欢就是传戒指， 对， 这是我祖母的戒指， 是的 啊，我一代一代传下去，而且特别有仪式感，因为这是我们家，对对对，你的认可。 而人的官人也不就这样吗？ 对，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婚纱也是， 嗯， 相应的每一次都改，找一个裁缝，这一件一直穿下去，其实也蛮有味道，很有特色。 那倒也是、 啊、剩下的在家挂着的这最后到底还能怎么个处理，我一直很好奇。 那确实没法穿，没有任何的场合， 自己开个店往外租，是不是 还挂咸鱼，是不是？对，我看了刚才已经有听友说了挂咸鱼，不要压箱底哈。 哎，没有想到女生自己想起来，这边男生说的， 嗯， 就那些就买了又没怎么穿的衣服，我老婆的婚纱呀，就不穿呐、啊、 不穿 也不敢扔啊。 好像还有男生把当年自己结婚的西服也留下来了。 对，没错，一会儿我们聊一聊男生这西服的事儿、 嗯、 好不好。先来听到的一首歌，王心凌花的袈裟。 情的蒲公英迷失它的方向，爱在孤独中绝望，在绝望中坚强，坚强后继续不停想着它。它丢了爱的它，心像被针扎，身体无助到想要死掉，雨一直不停下，眼里进了沙，骗自己已没了牵挂。 花的袈裟这边有一个给了我们一个理由，为什么要买婚纱是吧？ 对，他说我的朋友处理婚纱的方式就是结婚之后呢，婚礼以后他还带着一个婚纱去海岛度蜜月了，在那边请了摄影师拍了好多海边的照片，但是婚纱沾水之后就特别的沉，所以就留在了当地，就是为了旅拍嘛。 是这样的啊，有些人可能追求在海边那种特别完美的婚纱， 当然 美、然后后来也发现说有很多人在海边拍照的时候就是很简单，他更用一种休闲的方式，有可能穿的是休闲装，女生也许再追求就是小白裙， 哎，是 简单一点儿，在头上戴一个那种头纱， 是是是， 哎，这个手上再捧个啥，其实就已经很有氛围跟感觉了。 对对对，两个人的互动就能体现一切了。 在海边，好像男生穿西装挺傻的， 是吗？要穿。 要穿的话就是也不是那种特沉重的 啊，对， 就也许可能色彩会更明亮一些， 休闲一些， 或者怎样，对，然后所以就提到男生的西装嘛，在办婚礼的时候我真见过那种自己买了一身特夸张的，就雄姿飒爽什么鸡毛装那种，就跟夏洛特烦恼那个，就他是 到了 跟司仪 对 撞衫了那种感觉。 是啊， 这衣服以后真的没什么机会再穿了。 那为啥要买呀？租不就得了？ 所以可能对，我都觉得婚纱跟西服可能这种场合都是为了都是租一下就好了。 是的。 然后再之后呢，肯定很多人想着，也许比如公司年会发言领奖各种事儿的时候， 那也太夸张了， 我可能确实需要一身正装。那其实，在办婚礼的时候，这一身西装压根儿就买的还算是这个比较合适在各个场合穿的， 就是买低调一些的， 低调的、暗色的、藏蓝的什么，这就还行啊，不会太浪费啊。 对，你看就算是买比较好的那个正装西服，这边就有听友说了哈，这两年也没有什么正式场合穿，就是开大会你也不需要打领带这么正式， 穿的少，对，这实在不行过年嘛，给大家一个惊喜， 我来给你们表演一个节目， 一推门穿着西装进来了， 我来给你们朗诵一下， 这什么场合，这衣服太久没穿过了我们又不是007，我也不能天天穿着这种正装，更别说去那些还燕尾服了，对不 对幻想一下吧，可能每一个男生都幻想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一个特工的那种感觉， 哇，那就有机会天天穿了、 没错、啊 Billie Eilish 憋了两年没上的007影片主题曲 No Time To Die。 I should have known I'd leave alone Just goes to show That the blood you bleed is just the blood you own We were a pair But I saw you there Too much to bear You were my life But life is far away from fair Was I stupid to love you? Was I reckless to help? Was it obvious to everybody else that I'd fallen for a lie? You were time to is from my past return. Another lesson yet to learn, that I'd fall for like you were never on my side. Fool me once, fool me twice. Now you're dead in paradise. Now you never see me cry. There's just more time to die. 这电影今天刚刚上了一个全新的终极预告片， 哦， 就是告诉你我们还在，这电影肯定还会上的， 多好！ 一拖再拖，估计他们也确实是为了应和这样的一个票房的市场，目前没办法。对，在很多其他国家，这个疫情还是比较严重的哈。 嗯， 这就像是说拍了一个电影，一直在压箱底儿，也没拿出来放， 嗯， 就特别像这些衣服，对吧？ 是。 回来以后，我们再看看各位压箱底儿的衣服。 太多了，这边有听友说了，我买了击剑服，学了几天，孩子不学了，然后又买了空手道服，上了一个月的课后，教练天天让上课前跑十圈。又放弃了，然后各种公主服 cosplay， 孩子大了通通压箱底了，静静的就躺在地下室的一角。 你还不了解自己的孩子吗？ 可能他会觉得说都试试都试试啊， 是，但是这些投入没办法， 对，挑一个自己喜欢的没办法。对 对，现在做什么都讲求一个装备， 嗯， 而且现在其实可以选择的越来越多的时候，孩子就算是他一直学下去了，你不可能永远就这一身吧， 当然 还得再往后去置办哈。 哎呀，真是费钱， 这些压箱底的每一次都给他裱起来， 是、 啊、告诉他不要三分钟热度以后， 或者你可以挂咸鱼，我这边就看到胡哈哈说了、嗯、挂咸鱼或者捐赠出去也可以， 对， 好多衣服稍微洗洗干净消消毒，对吧，总有人需要。 也看到有朋友提到了一些旧衣回收的平台， 是， 对，回收过去以后他们再消毒再分发，这其实都是对再换回一点价值是一点。 对，还有就是说让朋友挑，可能朋友的孩子需要这些装备，或者朋友觉得、 嗯、 哎，这衣服我还能穿，挺好看的，新的。我刚看到有听友说吊牌都没摘，我觉得这个就可以说，哎，你需不需要？你看你拿去， 没错。 对，嗯、如果不嫌弃的话哈。 尤其是小孩这种，我巴不得就是以后有一天我有了孩子，然后 穿百家 朋友之家的，来， 对，像什么儿童什么什么推车，儿童什么婴儿床都拿来哈， 何必浪费呢？对， 这边看到雕刻时光就说了，说有一件白色毛衣买完了有几年了都没有穿过，压箱子底儿了。 我也有这么一件白色的， 哦， 没舍得穿过。 嗨，你是怕脏 的？我就是怕脏， 哎， 就是我都不说它整个洗黄了、 嗯、 然后就是你稍微上面滋点溅点滴点东西你就特心疼， 是， 而且也就懒得再穿了。 白色特别需要打理， 千万千万注意以后再买白色衣服的时候。但我后来就买了另外一件，它是白色，但它上面从胸、 嗯、 从脖领一直到胸口就是彩色的小点儿、 嗯、啊， 哎， 但是你也不能放太久，放太久了也会发黄。 是，没事还是要穿一下的， 对， 实在不行黑色最稳妥，是吧？ 对。 接下来的一首歌，想起这样的旋律， 嗯， 稍带一点忧伤了，来自于周杰伦《黑色毛衣》。 在意都 我觉得这歌挑的特别好，给大家一个提醒。嗯、这边 Hello September 就说了，早买黑色毛衣，不至于压箱底吧？ 对，这所以我有这么多黑色的衣服吗？ 这倒是。 哎，黑色的就是其实特别的百搭，对。嗯、然后黑色的衣服也有些时候比较金脏，嗯啊，所以这些衣服在洗的时候也不会说掉色呀、串色了之类的。嗯，然后还有朋友提到关于就每年一次的很多攒下来的这种礼服跟礼裙哈， 哎呦， 说每年公司年会啊、都会头疼要选一件晚礼裙， 嗯， 平时根本就没法逛街穿的那种， 对， 穿一次基本就压箱底了，然后第二年年会再选。 他第二年年会总不能穿跟之前一样的礼服吧？ 是， 为 什么不行？看看吴京老师是不是？ 每次走红毯都是那一 身。对对对。 那说到这样的话，我还有一件礼服好像真的是没有穿过，那是一件重工的上万的礼服。 嗯， 我当时就买的也是被忽悠了，你知道吗？买的时候礼服旁边那个导购就说，哎呀很好很衬，你看你这身材，就你知道这一通就觉得说这衣服非得我买，别人不配。 就是 对，买完之后发现真的没有这样的场合去穿，有也是因为没有搞年会，但是我们搞年会估计也不需要穿那么隆重。 对搞年会，哎 对， 咱们搞一次年会吧，跟台里提议。 忽悠你的时候就会说，你看你什么结婚纪念日可以穿呀，敬酒的时候可以穿呀，就是会觉得说，哎呀，好像你买的时候觉得说很多的场合都能穿，但其实太过隆重。 没错，我们把自己的生活想的也太丰富、太隆重了。 对。 哎，太需要有这样的一场活动，让大家把自己压箱底的衣服全都穿出来。 哎，这个提议好， 分分门别别类，互相还能交易一下，没准。 对， 是不是？尤其是最好的是展示一下这个走秀 啊！ 谁知道各自的衣柜里都压着多么贵重的衣服？ 给我两个月的时间，我得去减减肥。 没，然后男生一出来都是各个球队的代表者。 哦，懂了。 哎，一会儿聊聊球服的事儿。 好。 再见了不会再有的留堂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留在抽屉的纸条是你越过谁和谁的画面，偷偷穿越的小说背着老师家长读好几遍，没谈过几场恋爱却像约伴娘伴郎的腼腆，青春发育那几年还许着小孩干爹干妈的诺言，入学时想着毕业，毕业却因离开有一十年，那时几首流行歌成了聚会 KTV 里的泪点，校服藏在衣柜底很丑却再没机会穿着上学，运动会的进行曲偶尔却比老情歌还让人怀念，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流淌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相信的一切变成火焰，照耀彼此的脸，茫茫人海相互看见。课桌上的都是答案，考试题和喜欢谁的相互借一些招，一顿午饭或两根火腿肠，为了拥抱那一个人笑着哭着拥抱了整个班，毕业照总有些难看，每次看到却觉得特别的暖，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流淌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

阳光映衬下的白衬衫，没有污点也不是很特别，天总是那么难微笑也常挂你唇边，让我忘记了一切不快乐的从前，总是习惯性的偷看你的脸，说简单也不是很简单，直到后来的一天我也开始发觉，原来你对我也有了小小感觉。 来自原野希的一首白衬衫。 嗯，原野希是一个非常会唱歌的女生，跟她曾经有过连麦哈，她现场唱歌就是我们听到的 CD 里的样子，所以大家可以关注到这样的一个很会唱歌的女生，而且还很会写，她的歌都是自己写的。 嗯嗯，白衬衫吧，很多就最后成为了啊，有一些所谓场合的标配。 嗯， 大家集体拍个照，出去做个啥活动，哎，这个时候要统一着装，显得稍微正式一点。 上次我们说音乐台 DJ 一块儿做一个视频直播，让大家穿白衬衫。 第一次跟大家见面的时候，在网上进行了一个视频直播， 嗯， 规定每个人都是白衬衫， 嗯， 不容易，因为你发现说大家备的这么一件吧，可能不太经常穿， 是的， 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 嗯， 对，泛着黄、带着年代感的，什么样的全都有 啊， 不容易 啊， 可还行。好吧，我们这边看到还有很多的听友在跟我们聊啊，说现在啊还有些带着吊牌的衣服没动呢，看着记录是前年买的又穿不下了，穿不下了或者过时了都挺可惜的，所以我觉得买了衣服一定要及时穿。 嗯，对， 嗯， 都买了干嘛不穿，有什么舍不得的呀。 是 第一件事就把吊牌剪了， 今天 不给自己留退路。 哎，真的有的人当场买了，当场我就穿着走出商场 啊，是有这样的。 是， 对，我也出现过，这衣服太喜欢了，确实也合适。 对， 身上这身又不太舒服， 嗯， 哎，买了这么一身以后，马上换上新的， 嗯， 精神焕发的就出门了哈。 是的，是的， 有这样的。 还有用户1840就说了，为了给自己换个风格，买了一件裙子就一直放着，后来怀孕了穿不下了，也不怎么爱穿裙子了，现在依然在柜子里躺着。 嗯， 看头像就是可能比较男孩子气的一个女生， 嗯， 她平时可能裤装比较多。 对 对。 嗯，还有朋友提到说49块钱的时候在某多多买了个这么一身衣服啊， 哎， 给我们发了张照片， 嗯， 其实就是他头像， 嗯， 穿完了就拍完照就放起来了。 所以我们好奇说你买这身衣服就是为了照个头像照？ 我是觉得这一身衣服您要是真平时穿着，接着捧着手里这把扇子，哎，说个相声啥的这没问题。 是， 但是像刚才这里边提到的几次出门想要遛弯穿这衣服，爸妈都给拒绝挺嫌弃的，这确实过了 但这边你看宝姐姐之前也说了，有很多朋友都很喜欢买什么唐装啊，还有包括之前我看到谁买汉服， 嗯， 对，胡子拉碴买汉服，就可能自己要穿出去需要一点勇气。 是， 对，嗯，所以就算了，想着想着我就是意念穿过就行，压箱底了。 没错， 嗯， 刚才说那一身衣服，各位在听听 FM 聊天室的大家肯定都已经看到了， 嗯， 不适合穿出门的，大概描述一下， 舞台上的相声演员，好吧？ 嗯， 好，这边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曲，来自于王力宏， 穿白衬衫非常帅气的一个男孩子， 需要人陪。 这一间屋子如此密闭，欢呼声仍飘在空气里，像空无一人一样华丽。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你飞到天的边缘，我也不再落在何地。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现在的我需要人陪，闭上眼睛就看不清，这双人床欠缺的温馨。谁能陪我直到天明，穿透这片迷蒙寂静。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你回到天的在何地？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声的夜，现在的我需要人。 王力宏需要人陪， 嗯， 有些衣服穿出去需要人陪，你可以，你可以，他穿什么衣服，我觉得都可以，对，映衬 是 去陪伴着。 我看到我们的洛凡依晨就说了哈，其实呢，上班呢就最好穿工作服，要么就穿旧衣服什么的，不，本身不是爱表现的体质哈。说我们家老爷子说的好，上班赚钱去的，不是跟人家显摆你有多能花钱去的， 是， 所以太招摇不好啊。干活的衣服舒服、耐脏、皮实最好。 那一定是的、啊。还有就是上学那会儿，记得大家都穿校服。刚才有很多朋友都提到了说，校服呢可能也上学时代穿完了以后不会再动了。 嗯， 其实它作为一个运动服来说，我还真见过说好多老人儿，这家里孩子的衣服淘汰下来的，早上运动的时候穿上就来。我在 好像是有， 我在早上晨读的时候那会儿，经常看到就是传媒大学里边的操场上有好多叔叔阿姨。就穿着衣服 会过日子、 哎、这个附中那个附小的 特别好、 啊、差不多这种， 嗯， 对，然后 就我看到这边就有听友就说，怀念穿校服的日子，不浪费，也不用每天为出门穿啥发愁、 嗯、 孩子你是不发愁，我觉得最重要是你爹妈也不犯愁啊是吧，我就给你穿校服了，我也不用给你准备别的了， 哎，但是就 就上学那一会儿的话，校服里边到底衬一件什么，其实也挺花心思的。男生女生哎，表现一下，那肯定不可能里边是夏装校服，外边是秋装校服。一般外边秋装就 OK 了，真上课热了，什么时候里边你还得有一件像样的 T 恤，更别说你上场打球的时候还得有这么 一双好球鞋。 球鞋，然后上衣也得是，那是迎风招展，让人能一下对看你飞起来的时候，仿佛上半身的衣服也在飘飘啊。好了，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曲，来自张靓颖，叫做《Bazaar》。Bazaar 来自于张靓颖， 时尚时尚最时尚的一个歌名哈，很多女孩穿上自己喜欢那款衣服的时候，觉得自己走路带风啊。 男生当看球的时候穿上跟大家风格统一的，带着同一个队徽的，也是热血沸腾哈。哎，我们 很多男生应该很喜欢穿那种什么明星的那个同号的那个， 必须的 是吧？ 对，然后这个篮球跟足球其实都一样，然后足球跟篮球其实真正自己打球的时候穿的都是印自己名字，然后不太敢去把别人的。就真我后边穿一个什么杜兰特，穿一个谁，觉得打不够人家那个范儿不太行哈。但不管怎么样， 比如说我们不说打球跟踢球，就说看球活动或者平时出街，这衣服吧有些场合还挺棒的，就是真正球迷聚群的时候 啊、 我们在就是某一个球队的球迷会，北京组织活动的时候，都是穿着必须穿着球衣去的。 哦、 去完了以后，到现场有什么折扣啊、这那的什么的、嗯，就大家一见面一看队服，总能打开话匣子， 就突然觉得亲切了。 没错、嗯，我还记得还有一次是在鸟巢那边踢比赛的时候，世界各地、全国各地的这些球迷，然后都奔到那个球场上看自己主队的时候，地铁上甭管是谁，只要队服一照面、 哦、 ，OK 是一个色儿， 朋友 就开始聊天了。 是是是， 湖南来的、香港来的，就一路上就大家怎么着聊过去了， 嗯、 特别的开心、 嗯。对， 但剩下的时候，如果您一个人突然穿着后边正正经经印着你一个球员的名字，坐着地铁去上班， 很挺奇怪的。 别人都觉得好像你今天要参加一个什么足球活动之类的。 嗯，去参加比赛去了。 这个基本上也属于挂在家里。 是， 就前两天的时候，家里收拾衣服，然后还有。家里人看见以后说：“你到底几件队服啊？” 是，而且是一套一套的， 有区别什么？到最后说：“哎，摆着摆着摆着摆着， 也不舍得扔， 真不舍得， 是也没机会穿。 啊”对 对。 刚才看到有朋友提到说这种情况怎么办？哎，确实有很多人就是把它直接套到自己的这个汽车的座椅上。 哦， 哎， 实在没地儿放。 经常有人看到说，就是因为这时尚，时尚最时尚嘛、 嗯。 对，路过的时候，你能通过挡风玻璃或者这个侧面玻璃看到上面套着号码跟某一个球队的衣服，你就知道 疯狂球迷 是谁了。 对。 对， 明天你带一件自己的实在是放不下的衣服，我给你搁你那个。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这边我也看到 足球球服太贵了，来来来， 我也看到这边用户8398就说了，买的奥运会服装根本没穿过， 是， 嗯，可能当时当一个周边买了， 没错、 嗯， 像这种肯定都是周边， 嗯， 有一些如果上面印字儿不是特别的夸张，就是俩大吉祥物就在胸口啪着。就这种可能让人会视觉刺激的对确实不太好穿出去哈， 是还是穿便服吧、嗯、 没错啊， 对， 当然也有可能是那件衣服也是贵哈， 嗯， 跟我们这球服似的 舍不得扔， 这种活动行了外边一下雨你还舍得一直穿， 所以先放着当纪念吧， 没错啊，来蔡依林衣服沾心术， 那是一幅动物一幅心境演出情意外的监督 I do 再说是什么的穿什么的衣服看出个性的真面目 T 恤是淳朴皮像肉是动物花一目黑小鬼还有严肃牛仔裤不拘束黑花瓣跨裤抓又酷人类是一副动物一副是心情演出约会穿的衣服 不在乎 看着在不在乎、用裤好突兀、短裤好像做建筑别犯技术错误 别犯错误 背心太过马虎下一幕西装像在见客户、衣服是真心发书 还不是对你 在乎 心意外的监督 其实我的制服我怎能退出 一定把你束缚 I do 好糊涂你都不清楚我的衣服你看不出短裙是快乐的舞步我只为你我特别的守住 的解读 I do 这是什么态度 能为还没全部 守住 一定把你收服 I do 衣 服是真心发书 还不是对你 在乎 心里我的解读 I do 你其实我的制服 不会随便倒 退出 一定把你收服 快快抓油库 Yeah, yeah, 爆发出了如此爽朗的笑声。 对，这边我们要看到一张在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 有听友发来一张图片说：“哎，周边吗？哎，我看大爷穿的美滋滋的。” 我就喜欢就这种衣服， 为什么？ 因为它上面就是对特别有气势 啊， 签着都是明星的名字。来，我们读一下哈、 啊， 某某影业有限公司某某制片厂、 嗯、 联合摄制、嗯、主演，后边真的是手签的名字，大空白上。 是吧， 对，姜文、葛优， 还有谁？ 许晴，这是许晴吗？ 是许晴， 嗯， 怪不得， 嘿， 家也得穿身上， 怎么都得穿身上。 对，就别说是这样的衣服了。我记得很多家里面的就是广告衫不是很多嘛、 嗯， 一般自己不会穿，就给自己爹妈穿了。爸爸妈妈不嫌弃啊，穿着上街遛弯啊、买菜呀、啊、都可以穿。 对、 嗯， 然后有了签了名的，爸妈穿出去了以后， 嗯、 然后我就接受不了。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那会儿因为我就是坐在那一个位置，正好是所有的运动员下场、 嗯、 退场的时候，要从我台的后边绕过去。我一扭身就跟他们就直接拍手打招呼那种， 多好啊！ 拿了一件衣服、嗯，上面签了各种羽毛球明星的签名，对。 哇！ 然后后来发现我爸有一天穿出来了 啊！你说 啥情况？ 怎么洗呀、啊？这 啊，这不是你要不穿了？这么多年过去了，穿几次了？ 你 这穿好多次了，你看洗洗还行。上面的字呢？有字吗？ 洗没了是不是？ 哭了， 原地爆炸了。 活在我的心里吧， 嗯、 那件衣服啊、 嗯。 这位叔叔，我们也提醒，好吧，你洗的时候慢着点。 他已经穿了，提醒他也来不及了。 对、嗯，也算是一次很好的炫耀吧， 是 吧？ 穿越维度回到那从前，相遇的起点，分别的瞬间，思念的重力让时间空间探索全部回到起点，完全都着爱假冒的戏，时间宝石闪耀着光辉，迷人的笑颜，温柔的时间，画面开始闪回身体，每个粒子全都被思念分解。你走出世界的局限，但我还陷在里面。你挥手微笑告别，但我还想再见一面。你到达的维度，渺小的我永远无法理解。思念带我穿越永无尽后悔建构的从前。转过去颠倒天地星辰和日月，涅槃重生回到那一天，十几年的雨初次回都会说话，全逆向时间回到眼泪撞击地平面之前。终于舍得睁开眼，思念越膨胀，又越纠结，越说这是我回来的一切，四百零八地不变，眼看爆发一阵阵希望，你笑着说要我学会告别，时间能复原，生死能折叠，相遇和离别终将画出一道莫比乌斯的笑靥。你走出时间的局限，但我还陷在里面，你回首微笑告别，但我还想自己一面。你到达的维度，渺小的我永远无法理解，想念如果超越了光速，时间能不能慢一些。错过了你我还没时间再看你一眼，好好说再见，就算要释放逆转过去颠倒天地星辰和日月，涅槃重生回到那一天，十几年的雨初次回都会说话，全逆向时间回到眼泪撞击地平面之前。错过了你我快没时间再看你一眼，好说再见，说话却思念故重重的将时间空间全部折叠。愿所谓随意所行，无关紧闭的所以。错过了你我还没时间再看你一眼，好说再见，就算要是把你转过去颠倒天地。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 FM 九七四 数

餐桌摆在开满花的院子里，微微就一阵阵欢歌笑语，从不考虑明天应该去哪里，因为今夜的风太和煦。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不追不赶，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这是最完美的一天啊，你也想要吗？生活可以不那么复杂，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我们会找到他。 来自于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不知道是不是到饭点了还是怎么样，我总觉得他的声音非常的接地气，很温暖，很温馨，就感觉饭香味儿都飘出来的感觉。 这首歌如果放在节目之前，我觉得它像是韩餐里边的一碗南瓜粥，微微的带点甜，然后有这种浓重的香气，然后放在下午这一会儿的话， 米饭香， 哎，再带点芝麻糊吧， 是个主食， 对啊，好像更下饭了一些哈。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中午有星光，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那些你买了好像也没怎么穿的衣服哈。 对， 我这边看到一个非常能参与的话题的一个答案，他说旗袍啊， 哇， 每年都买啊，或者做呀，因为每年要参与什么组织茶与旗袍的邂逅，可能是一个组织哈，对，但是平时呢真的不能穿， 是 只有那种什么中老年模特队什么的 走个秀，哎， 对， 没错， 拍个照留个念什么就完了，散了就散了， 没错， 嗯， 哦呦，旗袍真的是不容易，很讲求身材，是不是？ 是， 旗袍也是属于那种像这，哎，每年都有这样的活动，每年都要做一身的话，就证明说人家上身也是真好看，还能保持， 是， 对，我见那好多旗袍，就像我们有一些衣服买完了以后，确实今年穿完了，明年就总得，你不减肥是塞不进去的， 是的，是的，是的， 太难受， 而且旗袍还挺贵的，对吧？很多什么刺绣啊什么的都挺考验功夫的， 对 对， 那东西要真挂屋里也好看，也漂亮， 是 啊。啊，还有朋友提到了说， 钱不白花哈， 没错，买澳洲纯羊毛的裤子， 啊， 然后上衣、呢子大衣、丝绸啊，全都是，嘿，您看您这也都是挺高端哈、穿几次之后就一直挂衣柜里了， 对， 脏了以后呢，你要去好一点的洗衣店干洗，太贵。水洗呢又怕给洗花了，就干脆不穿了、所以您一直挂着的那些也都是还没洗过的，是吧？ 反正得 更糟心了， 就压箱底很多年了吗？ 真是啊， 所以他说现在我要买不怕洗不用熨拿起来就能穿的时尚点的服装，既省钱又好看， 哎， 其实还是有挺多的要求的，你看 衣服到最后其实发现这个场景其实分得很清楚，对吧、 嗯、 要不然就是特别平凡， 对， 穿出来以后就是舒服， 嗯， 哎，干净利索， 对， 然后要不然就是属于那种很高端场景感很强，咱偶尔有的抓那，但是没那个场景的时候就让他在衣柜里默默躺着吧。 对，我觉得他说的对，反正得我穿衣服，不能让衣服穿我， 对、 嗯、 好，这边我们继续听到的一首歌叫做原谅我是我。 原谅我这天离别你，请不必为我再痛悲，不必强求再可一起，不要恨怨你自己，原谅我再不能为你甘心迁就去等转机，彼此折磨到底没了期，缘分中间没余地，对不起，我确实曾话过 谅我这天离别你，请不必为我再痛悲，不必强求再可一起，不要恨怨你自己，原谅我再不能为你，甘心迁就去等转机，彼此折磨到底没了期，缘分终见拨如地，对不起，我确实曾和过永远一起，心底也愿意痴情莫说别离，可惜真爱尽是全无禁忌，仍会动摇着我，动摇着你，我确实曾为你无后悔地，将一世恨怨都全置之不理，原谅我是我，只有绝情流泪远离，我确实曾和过永远一起，心底也愿意痴情莫说别离，可惜真爱纵使全无禁忌，亦会动摇着我，动摇着你，我确实曾为你无后悔地，将一切恨怨都全置之不理，原谅我是我，只有绝情流泪远离， 原谅我是我。哎，刚才这个突然在刷的时候发现大家也提出了关于丝巾如何用的一些建议， 是 对吧？ 对，好多女孩不是都有包嘛，然后就把那个丝巾把包绑一绑， 对 对， 然后还有见过说拿丝巾直接就什么盖电视盖这个盖那个的， 那是大方丝巾， 别说我家还真是， 是吧， 曾经的也是丝巾也是围脖， 嗯， 比较大， 电话机是不是， 电话机的手腕那是一定的，这是老人。然后我们家呢，本来是什么都没用，就在那儿摆着 啊。 突然就是老人过来收拾了一下屋子，可能那一天再发现我们家的沙发上铺着这儿一条丝巾，好，沙发那头哎，怎么就是 沙发扶手上 铺着一条围巾，塞特别好，你就觉得放在那儿恰如其分。 哦，是吗？ 都舍不得抻出来自己再戴了。 我还想说舍不得坐那沙发，我就得看。对，老人总是能让废物二次利用的， 特别厉害， 而且利用的非常好哈。 对对对。 对，这边我觉得这一条留言也挺逗。他说本命年买了红羽绒服、红毛衣、红裤子， 哦， 那个红裤子大年初一穿了一天压箱底了，我准备留着下个本命年再穿。 一身红啊，过年那天穿出去也显得有点太艳丽了。 对，就但是过年那天就还行吧，就喜庆， 是 对吧，你平时一身红，尤其是大红、正红、红艳艳、红彤彤的， 所有的目光都会在你身上， 是 每一个人跟你打招呼都， 嗯， 怎么了，什么情况，怎么回事啊，本命年是不是天天穿，确实有点过分了。 对， 女生有一些时候我觉得还好，就搭配的恰当，女生穿点红色的很提气， 是 男生要真一身红， 嗯，哎，真没见过， 确实怪怪的啊，哎，如果你有这比较好的搭配，谁再有张什么样的照片是吧，今天正好一身红正穿身上，你过来给我们展示一下，我们也开开眼哈， 一般都是过年的是吧。 对，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叫做180度。 加速能否追回那场当初你的陌生， 来吧，是毒是你转变的态度，我就让你一步还是一样与世无补。你留下的孤独像个无敌的神谷，我自己一个人住，再大的苦也不会让你背负。 还有一首歌叫《风衣》哈， 对，今天我们一会儿就续上哈。 好嘞，我看到这边宋彦军就说了，风衣外套，风衣外套，风衣外套，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他觉得风衣外套是他买了又没有怎么穿的衣服，确实因为北京的秋季比较短， 对，没错， 在上海风衣的这个利用率就会高很多。 一个是温度的问题，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着装的习惯气质的问题。风衣穿上真的还挺商务、挺酷的，就是高质量的那一个感觉，哎，是必须的，是不是？ 你这么一说大家更不穿了。 我当时就觉得，不过就是如果是在 CBD 啊上城区工作，那肯定这个是必不可少的哈。 是 在脸上遍体也像雨季会淡去忘记，当时经不起你我情绪的暴雨，后来美如一场风景，十年级的笔不知不觉的改写自己，一张一张飞过的日历，拼凑成这一件风衣，大风吹着什么保护我，保护你，保护心，寻找是个游戏，把曾经变如今，一个一个告别的声音，拼凑成这一件黑色风衣，未来十分初期，有童话，有爱情，有推理，我去过的过去，谁中心，谁远行，把晴空万里，把 钻进我的世界里，听歌餐具旅行，快乐与伤心，以一场恋安静中自己，像候鸟飞去留下了一个背脊，我把太阳大声叫醒，还是摔醒，穿上风衣我推门出去，找寻星星，一张一张飞过的日历，拼凑着那一件风衣，大风吹着什么，包括我，包括你，包括心，趁着这个游戏把曾经变如今，一个一个告别的身影，拼凑着那一件黑色风衣，未来十分出奇， 我现在想到白色的风衣都会觉得很害怕， 很难打理。对， 这天儿 是 下场雨，哎，你穿着白色的风衣， 只能 回家就变成花的。 所以这个一定要挑一个 对 非常重要的场合，然后放着放着就发现没有这样的重要场合， 是 这个白色的风衣也就渐渐变成了什么灰色，也是花色的风衣。 您这豹纹风衣不错啊，白的白的。好， 好 吧，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的留言跟参与。还有朋友说，哎，就想到了黑色毛衣那一首歌，好，你可以回听一下，好不好？ 刚才去了哪里？ 对，没错，来吃饭去了哈。好，也希望各位今天下午能够一切顺利，充满动力哈。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我是王维， 我是千春， 明天跟各位再见， 拜 拜。 请不要离开我的回忆，像你说爱我的语气，像你望着我的眼睛，不想忘记每一刻，用思念让我们一直前进，像你失落的唇印，想象你失语的旅行，想象你离开的一刻，如果我有留下你的勇气，我能习惯远距离，爱总是身不由己，宁愿换个方式，至少还能遥远爱着你，爱